才能让时间倒流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、yeah、 握紧的手不愿放松，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后，我必须要 行之有度，视野无疆。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，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繁忙的路上，马达轰响，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，关上一扇门，打开一扇窗，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。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，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。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，新秦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。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，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，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。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，新秦车帮华丽的绽放，新秦车帮带来全新能量，新秦车帮一缕温暖阳光，新秦车帮扬帆远航。这是星星车帮， 星星车帮，我们和你在路上。 好心情，好音乐，总生活够张扬， 生活够张扬，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。星星车帮，心情邀你来入班。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，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主播心情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车帮。首先进入心情新资讯。 心情新资讯。 据同联会数据统计呢，我国1到2月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了384.48万辆。虽然进入2017年的车市受到了购置税退坡的影响，但是较去年的361.37万辆，同比增长了6.4%。整体来看呢，乘用车1到2月的销量表现要好于去年同期。随着4月份的来临，各车企3月份销量也将陆续出炉，而2季度车市也随之开启。在第2季度，乘用车市场销量表现又将如何呢？一起来让我们期待一下。再来关注一下奥迪。日前新款奥迪 Q8 在测试时的谍照最近被曝光出来了。作为奥迪旗舰版的 SUV， 新车将基于 Q7 打造，但和 Q7 相比呢，新车的车型大小虽然相似，但在其他方面却有着诸多不同。首先呢，新款更宽一些，底盘更低一些，顶部到尾部的线条更加的冷峭，新车的格栅设计非常的大，霸气十足。运动方面呢，也有消息称新车将搭载兰博基尼 Urus 同款 的引擎。这是一款4.0升双涡轮V8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600马力。在系统方面，新车搭配了很多的防撞安全系统。在今年的底特律车展上，奥迪方面就发布了同名的 Q8 概念车，而在接下来的日内瓦车展上又同时发布了升级版的概念车。媒体推测量产版将在明年与大众见面。再来关注一下东风日产新款奇骏。新款奇骏近日上市销售了。作为中期改款的车型呢，新车除了在外观内饰细节上有所调整之外，还在现有五座车型的基础上增加了7座车型可以选择。根据此前曝光的配置信息呢，新车将会推出8款车型。新款奇骏的外形设计采用的是日产最新的设计，家族式的前脸已经在全新的楼兰等车型上出现过了，保险杠两侧的雾灯也由之前的圆形调整为四边形设计，整体视觉效果要更加霸气。此外，新款的车型长宽高分别为4675、1820、1722毫米，轴距呢是2706毫米。相比现款的车型，在车身长度上增加了32毫米。新款奇骏在内饰方面的改变也主要是在细节方面，方向盘的样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。相比于老款车型的设计更加时尚，中控台上配置了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。不过新款的车型不再配备导航系统，但是驾驶员可以通过手机互联来实现导航。配置方面，新车整体上有增有减，比如入门级车型上增加了蓝牙车载电话，但是 CD 等配置被取消。而对于高配车型呢，配置变化更多。以顶配为例，将会增加方向盘加热、副驾驶座电动调节、后排座椅加热、主动刹车、自适应巡航等，同时导航系统、自动泊车等被取消。整体上，新款奇骏的配置更偏向于实用化。在动力系统部分呢，新款奇骏采用了现款的车型动力总成，搭载2.0升和2.5升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其中2.0升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50马力，2.5升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86马力。传动系统方面，与两款发动机匹配的是 CVT 无级变速箱。此外，搭配2.5升发动机的车型还将匹配四驱系统。再来关注一下别克。上汽通用别克官方发布了全新君威的预告图，新车将会在4月19号开幕的上海车展正式亮相。新车的轴距比上代车型增加了92毫米，达到了2829毫米。新车的设计来源于别克 iVista 双门轿跑概念车，这是别克车型现款阶段的家族化设计了。别克标志性的直瀑式进气格栅配合着飞翼式的 logo， 使它看上去更加有现代感。而大灯则采用了第二代 Matrix 的矩阵是全 LED 大灯，视觉冲击力更加强一些。车身侧面呢，可以看到新车采用的是溜背式的造型设计，该设计从朗威到全新君威都采用了类似设计。Coupe式的造型设计让车身看起来更年轻，适应的消费群体也更广一些。内饰方面，新车采用了别克的家族设计，双色内饰搭配木纹饰板，个人觉得稳重而不失豪华感。同时新车还配备了7英寸的中控液晶显示屏，也可以选装8英寸带导航的显示屏，并支持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互联功能。动力方面，全新君威将搭载 1.5T 和 2.0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分别是163马力和254马力。同日新车还搭配了一款搭载1.8升自然吸气发动机配合电动机的混合动力车型，其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3马力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，来听首歌吧。 手中抱你解渴，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，你是对的时间，对的角色。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。 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用时间去思念，爱情有点甜，这心愿不会变，爱情有点甜。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 幸福的风格。

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，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。 及时的汽车资讯，犀利的汽车点评，实用的车型导购，详尽的维修解答。新星车帮，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。 好心情，好音乐，送生活够张扬， 生活够张扬，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。新星车帮，心情邀你来入帮。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，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主播心情，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。 心情车新闻。 现在汽车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快了，放眼我们汽车的配置表，各种琳琅满目的配置也让很多刚买车的小伙伴们拿不定主意。其实汽车配置大体分为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安全配置，另一部分呢就是舒适性的配置了。但是有很多在日常中使用频率很低，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些功能，也是在我们汽车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。首先来看看侧气囊、头部气帘。众所周知，安全气囊是必不可少的安全配置，但是气囊的种类却非常的多，包括驾驶座与副驾驶正面气囊与膝部气囊、前后座椅侧气囊、前后贯穿式头部气帘，甚至是安全带气囊。总算下来一共有11个气囊，听起来就觉得很有安全感。其实现在有的车型基本配置了主驾与副驾正面气囊，而如今国内10万以下甚至10万以上的某些车型，前后侧气囊与头部气帘都没有配备，在受到侧面撞击时完全没有缓冲保护措施。而在美国，头部气帘与侧气囊已经是强制标配了。再来看看车身稳定控制系统。车身稳定控制这项与 ABS 同样重要的安全配置，在国内依然是没有强制标配，完全呢也算是看厂家的良心吧。车身稳定控制系统能够帮助你在雨雪天、侧滑、紧急变道等情况下控制好车子的行驶轨迹，防止失控。虽然能用上的概率可能很小，但是这一项配置在欧美也早是强制配置了。驻车雷达、倒车影像。倒车雷达用过的朋友都知道，倒车时犹如后方的第三双眼睛，这一项辅助功能在泊车时用到的频率最高，也极大的减少了新手的剐蹭几率。而倒车影像呢，算是锦上添花的配置，配合倒车雷达使用呢，可以更大的保障安全驻车。而如今能够标配后雷达与倒车影像的车型并不多。再来看看胎压监测。胎压监测在欧美同样是强制标配，反观国内还要车主自己购买第三方安装，而且价格不菲，还能避免因轮胎压力过高或过低而产生的爆胎事故，还能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，保持车辆燃油经济性以及减少悬挂系统的磨损。实验也表示，如果每辆车保持正常胎压，每年就可以节约燃油消耗101万吨，节约燃油费用76亿元。好消息是2016年中国工信部通过了将标配胎压监测的提案，希望具体实行能够加快一步。再来看看行车记录仪。行车记录仪可以算是汽车的黑匣子，碰瓷儿挡的天敌，也是事故纠纷的证据来源，甚至停放期间的实时记录车辆的状况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呢？这个配置完全可以算是标配到汽车上，记录下实时的画面比说什么都有力度。而现在很多车企都没有这项原厂配置，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，心情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给爱车装上一个记录仪，多一份有力的保障。聊完了安全配置，再来聊聊夜间开车。很多司机本来就不太喜欢开夜车，若不凑巧再遇上远光狗，既影响心情，还会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。同时也无奈的是，下一刻远光狗会不会出现，你说了不算。不过好在以下几件事情我们都算说了算的，做到了就会让你在夜间行车更加安全一些。首先是不可疲劳驾驶，赶夜路本身呢需要更大的精力来应付，所以开夜车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休息，避免疲劳犯困驾驶，否则出事的几率就会非常 常大了。如果在开车时感到困倦，一定要停车休息，不能硬撑。第二点就是善用灯光，开夜车前要注意检查好近光灯、远光灯、示宽灯、转向灯、双闪、刹车灯等等情况，有问题要及时解决。开夜灯时要合理使用各种灯光，特别是自己不要做远光狗哦。还有一点就是注意道路的状况，夜间的光线不够，比起白天我们更应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，及时的躲避或刹车，经过路口要减速，以防突然有行人或者其他车辆窜出来。第四呢，开车要慢一些，夜间行车时司机的反应会比白天有所下降，加之晚上行车环境也比白天恶劣很多，其实开车就更应该降低车速，特别是光线不好的地方。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，走灰不走黑，在没有月光的夜晚，路面一般为灰黑色，路面以外是一片黑色，有水的地方会显示反光，而坑洼处则会更黑暗，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避开不好的路况哦。最后一点，利用来车灯光，遇到交叉路口的时候，可以根据侧向路来的车灯光的照射预测对方车行驶的情况，如果路口有对方车远光灯照射的散射光，可以判断车距交叉路口尚远，如果大灯光有光束或者是在路口拐弯处树梢上有明亮的光线，就要做好让行准备了。总之行车时安全是第一位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，来让我听首歌吧。 十几岁的男生和我，面部着急，很不扎的脑海还隔着爱和我，追究中的上坡下坡，几番路过那么曲折，下课铃光响起，有些生难道工作、 Shut up.

老款途观的设计还是具有传统的大众风格，简洁稳重，车身四周没有太多复杂多余的线条，给人感觉比较饱满。因为全新途观 L 已经上市了，对于大众呢，如今整体更加犀利和棱角分明的设计风格，老款途观显得有些保守。不过总体来说，这个外观还是非常符合大部分国内消费者的审美，只是时尚感有些不足了。新款翼虎的内饰虽然整体布局变化不大，但细节之处经过升级还是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，例如全新的三辐式方向盘、更合理的布局以及层次感较强的中控台等等。相对来说，途观的内饰设计上有些过时，毕竟这个内饰风格已经看了很多年了，有些审美疲劳。另外，丝绸之路版并没有配备中控彩色大屏，视觉效果略显平庸。这次翼虎特别是在 EcoBoost 180两驱博弈型的基础上，配置经过升级，重新命名为虎跃型，官方的指导价格为19.9万元。一起对比下，售价同为19.98万元的途观280 TSI 自动两驱丝绸之路风尚版，可以进一步看到翼虎在配置方面优势还是很大的，包括前后头部的气囊、膝部气囊、电动全景天窗、真皮多功能方向盘、方向盘换挡、定速巡航、倒车影像、真皮座椅、腰部支撑、 GPS 导航等等优秀的配置。再来对比一下动力系统，翼虎分别搭载了 1.5T 和 2.0T 两款发动机，其中 1.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3千瓦，最大扭矩是240牛米， 2.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80千瓦，最大扭矩是350牛米。与发动机匹配的是一台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。途观丝绸之路版同样搭载了两款发动机，其中 1.4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0千瓦，最大扭矩是250牛米。1.8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8千瓦，最大扭矩是250牛米。1.4T 发动机匹配的是6速双离合变速箱，1.8T 则匹配了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。纵观目前紧凑的 SUV 市场呢，无论是合资品牌还是中国品牌，已经涌现出了越来越多优秀的产品。那么随着竞争对手不断强大呢，翼虎和途观也在不断的完善自我，增强竞争力。途观这么多年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只是放在2017年来看呢，老款车型无论从设计配置还是动力系统这方面吧，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竞争力不足的现象。而翼虎经过去年改款以及这次官降，再次将产品提升，并且凭借着一直以来在配置、操控、动力方面的优势，相信后续依然能保持着不错的销售势头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，来让我们听首歌吧。 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。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，你想不想找个人伤悲，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

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，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。 及时的汽车资讯，犀利的汽车点评，实用的车型导购，详尽的维修解答。星星车帮，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。 好心情，好音乐，总生活够张扬， 生活够张扬，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。星星车帮，心情邀你来入帮。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，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主播心情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。 耳目一新， 汽车其实就像人一样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零件也开始慢慢衰老了，甚至是不得不走向死亡。而我国一直有汽车强制报废的规定，不同类型的车辆报废年限里程都有所不同。家用五座轿车以及七座的 SUV， 非运营的小微汽车无使用年限，但是正常行驶里程达到了60万公里的，国家将引导报废。超过15年后必须每年检验两次，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。第二呢，就是皮卡强制15年必须报废。皮卡在美国也许是民用轿车，但在中国法律一律按照货车对待。第三种是出租车使用年限8年，那中型出租客运汽车使用的年限是10年，重中轻型载货汽车使用的年限是15年，半挂牵引车使用的年限是15年，轻微载货汽车的使用年限是12年。那么这些尸体又该如何处理呢？首先是报废汽车厂，也就是专门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，通常呢每个城市大概有1到2家，一线城市多一些。汽车进行报废厂之后呢，会很快的被拆解，主要经历了三大过程。首先是拆除电瓶、轮胎、油箱等危险部件，其次要拆解前车后桥、车架、转向机、发动机、变速箱等等，最后向车辆管理单位提供破拆图片等有效的证据，通过车辆管理单位验收后就可以办理注销登记了。并且废汽车回收企业不得有销售报废汽车或者销售五大总成，包括发动机、方向机、变速器、前后桥、车架，同样也不能销售拼装车这样的违法经营行为。所以报废汽车基本是作为废钢废铁回收利用，五大总成在拆解过程中都要彻底破坏它的使用功能，以防止流入汽车零部件的黑市。部分零部件如后视镜、车门、玻璃、座椅等，如有修理厂或者车主需要，也可以拆下来卖。但是由于利用率非常的低，现在国内大部分报废汽车回收还不能算是高收入行业，不少企业还在靠国家补贴维持经营。再来看看二手市场，国内现在对报废汽车有一定的补贴，在8000元左右，车主除了这部分钱之外，就只有将车辆当废铁售卖的几百块收入。所以面对如此大的价格差距呢，不少人宁愿是冒险将车辆出售给一些二手车商。目前国内正规的报废汽车手续复杂，周期长，一大部分准备报废汽车的人都由黄牛代办了，也就导致了有些车辆并未真正的报废，而是经过重新的拼装翻新，再次出现在二手车交易市场。如果报废车辆被不知情的人士购买，出现事故，原车主和二手车商都要负责的。 第三点就是自行消化了，这部分报废汽车的命运应该算是最好的了，而且在国外一些地方也非常流行这种方式，就是停放在私人家里或者做其他用途，不在上路行驶。有人将车上的各个零部件拆下来另作他用，例如座椅、发动机、齿轮等等都可以再用的。而另有一些想法呢，则是将爱车做成沙发、床、烧烤架等等。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，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吧，拜拜。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送完信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。旋转。